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八十集。耶，林子里竟然有条小溪。下一秒，溪流里一个模糊不清的人影映入眼帘，月光照着他头上洁白的发带，倒映出皎洁的冷光。林妙妙这才认出了人，停住了脚步。处于长夜中的树林温度极低，溪水冰冷彻骨，他一动不动地浸在冷水里，双目紧闭，不知道待了多久，连眉毛上都结了一层白霜。林妙妙看他半天，心中思忖，哎，黑莲花洗澡怎么不脱衣服呢？青铜树下，端阳地基颤抖着手，重新将柳拂衣的头搬上了自己的腿。先走了一个定海神针木瑶，又走了一个神叨叨的林妙妙，连木生也不知道去了哪里。林子里只剩他们二人，他却一点也没觉得轻松，反倒觉得周围的阴冷更进一步，令人胆寒。更糟糕的是，昏迷了大半天的柳拂衣在他怀里微微一动，慢慢睁开了眼睛。 殿下。 他的声音有些虚弱，待到看清了眼前人的脸，发现自己正枕在小地基的大腿上，心里顿觉不妥，挣扎着坐起身子。作为实力卓绝的捉妖人，他的恢复能力惊人，短暂的昏迷之后，他的体力和精力都得到了足够的补充。 哎，柳大哥，你醒了。 端阳本来预备了一肚子话想对他说，让他一看全咽回了肚子里，才说了一句，声音便打颤，只觉得想哭。如果可以，他真想扑进他怀里哭一场。柳拂衣醒来后第一件事便是环顾四周，观察环境。四周安静的可怕，不远处火堆仍在，树下扔着林妙妙的外伤，人却不在。这块地方空空荡荡，只剩他们两人。他本能地紧张起来，英俊的脸上浮现了一丝警惕。 殿下，瑶儿呢？ 端阳地基一怔，咽了咽口水。 他去打水了。 柳拂衣盯着他躲闪的眼睛，心里掠过了一丝怀疑，但他不动声色，仍然言语温和。 那妙妙呢？我方才昏昏沉沉，似乎听见她在叫我。 该死的林妙妙！ 端阳暗骂一声，矜持地微笑起来。 她和木生一起走的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一起去了哪里。她走之前叫了你几声，是想看看你有没有醒。 柳拂衣盯着他姣好的脸看了半晌，心里总觉得格外的不踏实。 是这样吗？ 是啊。 端阳心里一横。 柳大哥，你伤还没好，要不要再躺一下休息一会儿？ 柳拂衣摇了摇头，一手扶住了额角，眸光落在布满落叶的地面上，眉头猛地蹙起来。 地上怎么有血？ 糟糕。 端阳心里一慌，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果然见到刚才林妙妙坐着的地方留下了一小块已经变黑的血迹。 殿下。 柳拂衣脸上没了笑容，声音很轻，但依旧能看得出来他有些生气了。 方才出了什么事儿了？ 那块血迹戳了端阳地基的痛脚，他从小到大从未那样伤过人，即使将手擦得干干净净，手上也还是似乎沾着林妙妙又稠又热的血似的。他的手颤抖起来，气势也弱了许多，凭空生出许多惬意。 我。 柳拂衣见他这般模样，便知自己猜得八九不离十，心中越发焦急，语气也更加冷淡。 我再问你一遍，木瑶去了哪里？ 端阳脸色铁青，许久哇的一下哭出声来。 刘大哥，母方是去追黑影了。 柳福一心中一个咯噔，此处是陶营的地盘，怨灵不知还有多少，敌众我寡，前路难测，牧瑶实在不该轻敌。他了解他的脾性，这是个外柔内刚、外冷内热的女孩，坚强又倔强，一定是为了他才急于报仇，孤身一人擅自行动。他心中一阵惊痛，伴随着不可抑制的慌乱，抓住端阳问道： 哪个方向？走了多久了？ 端阳见大势已去，抽泣地指了指密林： 有半个时辰了。 柳福一眉眼一凛，放下他便起了身，袖子被端阳一把拉住。向来娇矜任性的地基，如同一个害怕被抛下的小女孩，缩成了一团，哭得小脸斑斑驳驳，小心翼翼地唤她： 柳大哥，你别走，柳大别走。 柳福一回了神，让她一拉，才意识到自己昏了头，竟然想把毫无抵抗能力的地基一个人丢在幻境中，当即蹲下来，从怀中摸出一片符咒。他咬破指尖，以鲜血带朱砂写符，将其贴在树干上，又在地上虚虚画了一个圈，对端阳地基飞速嘱咐道： 殿下别怕，我已造好结界，污秽之物不能入内，在我回来之前，你就在这树下等我，知道了吗？ 柳福一以鲜血绘符，威力巨大，寻常大妖无人可破。地基看着他澄澈的眼眸，肿着眼睛点了点头。 木生，木子期。 一把熟悉的嗓音响起，木生疑心自己又出了幻听，睁眼一瞧，便看见那个让他花了一个多时辰才勉力逼出脑海的人影，正端端站在他面前。骤然见了他，现在那些不该想起的画面全都争先恐后地跑了回来。他气息不稳，心虚浮躁，眉间顿时拢上了一层冷意。 你来这里做什么？ 林妙妙额头上全是汗，脸色苍白，险些气笑了。 这林子是你家的吗？单单你能来啊？ 语气不善。他猛地发觉他衣裙上一大片血迹，腿上还插着一只小巧的匕首，匕首柄部镶嵌了玛瑙琉璃，光辉璀璨，并非凡物。他见过这只匕首，这是柳福一的私藏。流了这么多血，带着这凶器这样一路走过来，心里一股火气直顶到了喉咙。 柳福一疯了，胆敢捅他？ 他眸光一沉， 怎么回事啊？ 林妙妙急得气喘吁吁，径自忽略了他的问话。 你快救救木姐姐吧，她被黑影掳走了。 为了渲染事态的紧急，防止黑莲花问来问去耽搁时间，他添油加醋，火上浇油，刻意将事情拔高了好几个层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